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及周边地区多措并举应对空气重污染，效果显著， PM2.5 累积速度减缓。 市领导带队检查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昨天本市共有2.23万辆机动车违反限行措施被查处。 本市加强危化品等行业安全监管。 北京139条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公交线路25号投入试运营。 2016年北京中考网上报名2月23号启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京城告别蓝天，能见度开始转差，空气质量下滑。根据此前的预报，昨天全市的空气质量将陷入重度污染水平。不过直到昨晚10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仍在中度至重度污染水平。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本市及周边地区各相关城市采取应对措施，应急效果初显，昨天 PM2.5 累积速度大为减缓。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这次雾霾天气过程的空气污染程度比上次过程略强，能见度略好。以北京城区为例，这次过程 PM2.5 平均浓度预计将超过每立方米320微克，而上次平均为每立方米308微克。这次过程最低能见度将小于500米，上次则小于200米。根据此前的预报，今明两天北京仍有中度霾，南部地区有重度霾，下周二至周三上午有重度霾，最低能见度恐怕不足1公里，并将出现持续重度污染。城区平均 PM2.5 峰值浓度超过每立方米320微克，南部局地峰值浓度或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将达到严重污染。此外，下周一夜间至周三早晨这段时间将是雾霾比较严重的时段，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预计对交通出行会有明显影响。 北京日报报道，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本市采取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施工工地停止室外作业，工业企业实施停限产等措施。昨天，市领导李世祥、林克庆、隋振江分别带队检查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昨天上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带队走进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调度大厅。李世祥向有关负责人询问了地铁各条线路的运行情况，以及客运量、正点率和换乘量等数据，了解单双号措施对公共交通的影响。在广汽30林顺北四环店，李世祥一行检查 4S 店是否按规定停止喷漆作业。副市长林克庆昨天上午来到丰台区河西地区的长兴店镇和王佐镇，检查农村地区减煤换煤工作的开展情况。按计划，今年全市减煤换煤183万吨。长兴店镇李家峪村从2013年开始推进减煤换煤工作，如今全村冬季取暖都用上了优质煤。王佐镇砂锅村通过煤改电告别燃煤，全村1670户，绝大部分村民用上了电取暖。昨天上午，副市长隋振江到房山区燕山石化对限产减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燕山石化相关负责人说，从前天夜里开始，公司又停了一套装置，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实现明显下降，严格实现减排30%的要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昨天北京正式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应对措施，全市上下迅速组织严格督查检查应急措施落实情况，总体情况较好。市环保城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全员停休。昨天重点检查工业企业、燃煤设施、机动车等污染源。截至昨天下午2点，对固定污染源共检查475家，发现13起违法违规行为。 对移动污染源检查机动车 2.4 万辆次，查处超标车3辆，抽查渣土运输车370辆，停驶率 100%。 市城管执法局共检查施工工地642个，渣土车245辆次，查处露天焚烧24起，露天烧烤12起，无照经营燃煤一起。另外，昨天共有 2.23 万辆机动车因为违反单双号限行措施被查处。 随着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启动，本市两万多名环卫工昨天早上七点启动相应的清扫保洁作业响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新兰是东城环卫中心前门作业班班长，按照排班，这周六是他的休息日。 本来我今天是应该休息的，但是红色预警已经出来了，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出班。 新兰所在的作业班负责前门大石栏老火车站附近十几公里的人工作业，由于那儿游人聚集，平时清扫地面和收拾垃圾的工作量就不小，遇上空气重污染日，保洁任务量更大。 保洁力度呢，从四次增加到了八次，我们呢也会根据情况适当的延长的时间，平常五点也许四点半就到达路段，下班时间呢平常十二点半也许延长到一点，下午是到晚上七点，清扫车又增加了两辆。还 新兰家住石景山，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凌晨三点多起床，天不亮就开始干活，除了要检查其他班组成员保洁情况，还替休息的同事作业，每天户外工作时间在14-15个小时。 单位发口罩给我们提供了保护措施，戴的时候特别的白，等你晚上再摘下来一看都是黑的，一天下来鼻子也干嘴也干，有时候一干起活来都顾不上喝水。 然而不管重污染日持续几天，这样的工作状态都不会改变。周六早上七点，全市各作业单位启动红色预警作业响应，要求重点道路每天增加一次以上清扫保洁，适当增加清扫保洁用水量，减少道路扬尘污染。目前全市环卫系统两万多名管理和作业人员准备就绪，将根据污染情况投入清扫保洁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根据本市空气重污染红色应急措施，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等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运行。市政市容委目前正通过北京市建筑垃圾车辆管理系统密切关注建筑垃圾车辆运行情况。截止到昨天下午三点，纳入监控平台的8184辆达标运输车辆基本处于停驶状态，仅发现有两辆车在六环路以外区域存在速度不为零的情况，已经通知车辆企业所在的区责令企业车辆停止运行，并通过系统移交相关执法部门查处。为了保证相关措施得到落实，市政市容委安排了两个检查组对城六区12个建筑工地、44条重点道路进行专项检查，所检查工地都已经停工，道路没有发现建筑垃圾运输车。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组通报了来京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张福生、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参加通报会。12月16号到19号，国务院安委会第二督察组对北京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督查。几天来，督察组重点检查了朝阳区、海淀区、房山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抽查了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旅游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10余家单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张福生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全面覆盖，组织近100万人次开展检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但部分企业还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王宁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督察组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要求要进一步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下一步还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矿山、轨道交通、地下空间、油气输送管道、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 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市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透露，12-5期间市区财政残疾人事业支出169.14亿元，比11-5时期增长756.12%。目前全市新建公共设施普遍配套建设无障碍设施，实施无障碍综合改造8000多项。本市已为8万户残疾人家庭实施免费无障碍改造， 为3.2万户聋人家庭配装闪光门铃，为5000户盲人家庭免费安装电脑读屏软件。同时，本市对2200个老旧小区进行无障碍综合改造。12.5期间，本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水平显著提高，全市共有3.9万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城市重残人生活困难补助，实现应保尽保。本市还推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形成与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养老金相互衔接、联动保障的专项福利制度，惠及11.7万人。据相关负责人透露，预计到2020年，本市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将更加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更完善，同时还将推进更多医疗机构为残疾人提供特色就医设施，保障残疾人在小区、城市道路中无障碍出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12月25号，北京市139条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公交线路投入试运营。北京互通卡应用范围是139条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线路，包括69条由4座火车站始发的公交线路，39条进入河北省的八方达公交线路，2条观光线路，29条运通公交线路，还包括天津和河北的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试点线路。持京津冀互通卡乘客在本市使用时，可享受现行公共交通刷卡优惠政策。以北京市为例，起步10公里内每人次2元，以后每增加5公里加价1元。用户持京津冀互通卡乘坐公交时，可享票价5折优惠。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6年中考网上报名将于2月23号启动。预计明年中考报名人数将比今年增长近1000人。市中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往届生只能在户籍或原学籍所在区报名。据介绍，2016年中考报名本市户口考生预计66000多人，外省市考生预计25000多人。报名时间为2016年2月23号上午8点半到3月7号下午5点，具体时间由各区自行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在校生不能参加中考报名，往届生报名时间可以直接向户籍所在区或原学籍所在区咨询，外省市回京考生报名时间可以直接向户籍所在区咨询。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一年一度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昨天在北京大学开幕，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2020改革新征程为主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谈到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时表示，中国新的劳动力优势正在形成，这将产生新的人口红利，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厉以宁表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旧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也正在形成产生。他说，随着农村土地确权的进行，农民对建设家庭农场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上亿中国农民开始希望进入农业培训班或其他技能培训班，这将成为新一轮人力资本的升华和提高，也是新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 教育改革更多获得感基层型活动日前走进昌平，北京农学院附小的七彩评价体系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从2013年开始，北京农学院附小设计推行了七色阳光评价体系，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方面的习惯，红、橙、黄、绿、青、蓝、紫色阳光象征着热情、友好、创造、健康、自信、沉稳、优雅七种习惯。他们还对应这七种习惯开办了阳光成长银行和发行了七彩币。大队辅导员曹希梦手中拿着成长银行的存折和七彩币解释说， 这个存折里面也是分七种颜色，这七种颜色和我们的阳光币是对应的。这是七彩阳光币，有1元、2元、5元、10元和20元，同学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礼物的兑换。 6年级的符宇轩同学告诉记者，他已经积累了300多个阳光币了。 原来呢，我上课比较腼腆，不爱积极举手发言，因为得到阳光币，我们在小伙伴面前也特别的自豪，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想得到它，所以现在我变了很多。 北京农学院附小的校长郑金霞介绍， 不仅学生可以把他的阳光币存储到银行，包括他这一个月获得的获奖证书、优秀的一些个作品，或者自己满意的一些个手工小制作，都可以存到银行，等到他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发给他们。学生积攒起来的，实际上存储的都是他6年的成长经历。 昌平区教委义务教育科科长张建飞认为， 在每一个活动的实施过程当中，每一节课上课学习的过程当中，都有对学生的评价，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孩子有实际的获得感，在这种不断的鼓励当中，采用他喜欢的这种形式，让他去乐于做，而不是说被动的去参与，那也就达到了说学校的这种育人的目标。 景泰蓝、兔爷、毛猴、脸谱，日前23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和大师们齐聚北京25中，给同学们带来一堂十分生动的综合实践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这个就是那块鼻烟壶，这以前是放鼻烟用的。 25中高2、2班的同学们都围在教室前面，把讲台挤得水泄不通。而在同学们中间，一位中年人正从包里一样样的拿出颜料、毛笔和大小各异的鼻烟壶摆在桌上。他就是京派内化鼻烟壶第四代传人高东升。 现在最小的微型鼻烟壶差不多跟1块钱硬币那么大。 您画过的最长时间的鼻烟壶大概画了多久？ 1个多月。比如像白子图之类的，人物比较多，比较复杂。 高东升带来了不少自己创作的鼻烟壶，有的是深水人物，有的是花鸟鱼虫，各个笔法细致，古朴典雅，引得同学们阵阵惊叹。他还在现场手把手地教同学们如何在鼻烟壶里作画。高二男生李凯轩说， 平时去博物馆也看见有卖的，当时我觉得也不算非常难，但是换我想试试的时候，我那个手一直抖，我根本控制不了，而且本来想写个沙字，结果都阴了，阴成一个球。 高东升说，现在内化鼻烟壶的匠人越来越少， 现在北京不到10个人，等于有点断档。学内化它是一个慢工，年轻人好多他不想画这么多时间去学这个，有些学生第一次接触嘛，让他了解这个才有可能对这感兴趣，对于增长他们一些课外知识也是有好处的。 这23位非遗传人还受聘成为25中综合社会实践非遗传承导师。25中工会主席齐兵说， 会安排一些相应的校本课，对咱们从前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新闻广播消息，圣诞节即将来临，北京市消协发布消费提醒，提醒消费者购买儿童圣诞礼物安全更重要。市消协称，目前作为儿童圣诞礼物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通过网络销售的这类商品很容易出现问题。市消协提醒消费者，购买儿童圣诞礼物时应通过正规销售渠道购买，购买时要看清商品标注，也就是商家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及商品的组成材料等，同时杜绝涉嫌黄色、暴力的礼物玩具。在为年龄较小的儿童购买圣诞礼物时，一定要留意玩具是否有年龄警告图标，是否有脱色、零件易脱落等现象。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发起的金童癫痫关爱基金昨天正式启动，将为家庭特别困难的癫痫儿童和久治不愈的癫痫患儿提供医疗救助，同时启动生酮饮食疗法体验馆，为癫痫患儿家长进行培训。癫痫俗称羊癫疯，是一种大脑功能障碍的慢性疾病。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约占全球癫痫病患者的1/5。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尽管抗癫痫药物不断发展，仍有20%到30%的患者经药物治疗难以控制，而且手术风险大。特别是在婴幼儿及儿童患者中，手术常常不是最佳选择。临床目前最常用的就是生酮饮食疗法作为替代疗法。 顺义首届冰雪温泉狂欢季昨天启动，本届狂欢季活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将有近100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顺义区首届冰雪温泉狂欢季借助优越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依托冰雪、泉、酒等资源，串联起区内优质的工业、农业、商业、文化、观光、体育等众多相关产业和旅游产品。本届狂欢季活动持续到明年2月份，将有近100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可以说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主要围绕4个特色主题开展活动，首先就是激情冰雪体验，响应2022年冬奥会提出的3亿人上冰雪的群众 动性冰雪运动目标。市一区凭借一流的冰雪运动资源，让游客享受雪地撒欢的愉悦，回味童年的志趣。二是慢享温泉养生，以对身体有益的温泉水资源为基础，为市民打造一场酣畅淋漓的温泉盛宴。三是发挥顺义工业和现代制造业龙头大区的优势，推出工业观摩线路。四是品味休闲浪漫，七彩蝶园、意大利农场、欧菲堡酒庄以及尺木学居乡村酒店等十几家高端旅游产品和特惠活动，为亲子游、家庭游、情侣游提供了多种个性化、多元化的选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吕一平日前介绍，目前北京市属大医院的预约就诊率已经达到66.82%。北京市属公立大医院实施绩效考核三年来，患者的次均费用有所下降，患者满意度连年上升。今后市医管局还将优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公立医院更好地回归公益性。 中国青年导演扶持计划青葱计划昨天在京启动，项目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发起并主办，对优秀青年电影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帮助他们从创作走向市场。冯小刚担任第一届青葱计划主席。 日前，欧美同学会海归创投联盟在欧美同学会百年大讲堂成立，现场进行的海归创业大赛，八个精彩的路演项目现场获得投资意向金额达到2.5亿元人民币。海归创投联盟是由30多家具有海归背景的创始投资机构及20家成员机构组成的自愿联盟，联盟将重点培养海归创业人才，扶持海归创业企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中度到重度霾，南部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一级大众，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高校必备工程为何患上拖延症第一集；中央财大沙河校区6年没有正式图书馆；昌平自来水只能营业厅缴费，不与时俱进，遭居民吐槽。下面是详细报道。近年来，很多高校在郊区纷纷建立了分校区，为缓解首都压力、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一些高校在工程建设中也暴露出了部分工程拖延的问题。京城各高校都有哪些蜗牛工程呢？本台多路记者深入各大高校实地探访。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2009年迎来第一批学生，6年过去了，这个新校区的图书馆至今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18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从学校的南门进去100米就可以看见已经建好的图书馆大楼。记者绕着图书馆的大楼走了一圈，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刷卡机、书架、电梯等相关设施已经安置好，但是书架上并没有书。图书馆门口的保安告诉记者，图书馆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暂时还不能进。有一些学生告诉记者，没有正式的图书馆的确会对学习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他们平时也会去一个临时图书馆借书。 承认一下已经到图书馆了， 也不算临时，也挺大的。 这名同学提到的临时图书馆位于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学生活动中心的半地下，有一位研一的研究生正在看书。他告诉记者，他从本科入学开始就在沙河校区，大四的时候回到学院南路的校本部待了一年，研究生入学后又回到了沙河校区。他认为临时图书馆尽管条件差了点，但是图书的借阅基本上可以满足日常需要。 本部图书馆肯定是比这个要好一些吧，不过说你在这边借不到的书在那边也可以借到，互借也可以，有机会去本部的话你也可以借嘛，就是还是看你想不想去看这个书。 不过这名学生也提到，由于临时图书馆没有桌椅，所以看书和上自习就会有些不便。而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官方网站曾发文称，今年九月份开学时新图书馆就可以投入使用，现在秋季学期又接近尾声，图书馆仍然不见开馆的迹象。那么沙河校区图书馆建设到了哪一步？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的新闻发言人魏鹏举。 基本上都是按照规划和国家的相关规定，因为图书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也非常的细致认真。 图书馆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正式交付使用呢？ 如果是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在下个学期开学吧。 图书馆官网上说嘛，是今年九月份是可以交付使用的，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有所推迟呢？ 施工的进度和国家的统一安排，包括总监室的一些安排有关系。这个图书馆安全工作、施工进展，我们都抠得非常细，非常严格。 一所大学图书馆是标志性建筑，也是必备的基础设施。一个学生的大学时光仅有短暂的四年，工程进展对改善学习条件至关重要。希望每一届学生在毕业时都不要留有更多的遗憾。就大学基建问题，本台同时向广大听众征集线索，您所在的学校还有哪些工程患上了拖延症呢？也欢迎您向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问北京提供。有市民向本栏目微信公众账号问北京反映，昌平区居民自来水费用不能够网上支付，也不能通过银行代收，只能到营业厅排队缴纳。为此，记者联系了昌平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情况。 目前还交不了呢，你只能是和自来水公司收一下厅交。 对于城区内的大部分市民来说，银行代收或者网上缴纳水费是一件轻松平常的事儿。那为什么昌平区会出现这样的例外呢？原来，为昌平区部分地区服务的昌平自来水公司并不属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而是单独的一家公司。据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工作人员说， 它不是同一家公司，它是这样，咱们有这个自备井供水，自备井供水不归咱们自来水公司来管理了，我们只管理我们的管网供水。 昌平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确实不属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目前也没有开通网上付费的功能，如果用户嫌麻烦，只能在营业厅多预存一部分的水费。 如果您要是比如您要是没时间啊，或用水量少的话，那个您可以说有一个预存款啊，就可以加点钱。现在中国大学有好几个口呢，现在一般的不用排队。 在支付手段多样、支付渠道便捷的今天，用户还需要专程到营业厅缴纳水费，排队缴费常常耗时半天。联网支付及第三方支付机构代收代缴水电费并非技术难题，希望昌平区相关单位对此事予以关注，为居民提供与时代趋势相称、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十二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公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并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津段雾大影响，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白鹿至香河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